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当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那一刻所有的星光都汇集过来，感觉就像一位智者，吉普赛的智者，在讲述流浪在大地上的故事。但是今天古典流行周四这个舞台，是他带着盔甲的他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Who are you? Speak up. Cervantes, Don Miguel de Cervantes. A gentleman. What are you here for? I am to appear before the Inquisition. I am a poet. They're putting men in prison for that? Let's hear your defense. No one enters or leaves this prison without being tried by his fellow prisoners. Your Excellency, if you've no objection, I should like to present it in the manner I know best, in the form of a charade.May I set the stage? 这是改编自堂吉诃德的小说。 Come, enter into my imagination and see him. 中文的译法。 His name? 这部音乐剧叫我堂吉诃德。 No longer young. 如果你看过的话，这是一个倾慕人生所做的当时的一个版本。 He lays down the melancholy burden. 而原版的音乐剧，它有着之前的名字《梦幻骑士》。 To become a knight errant and sally forth into the world to right all wrongs. No longer shall he be plain Alonso Quijana, but a dauntless knight known as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Hear me now, O thou bleak and unbearable world, thou art base and debauched as can be. And the knight, with his banners all bravely unfurled, now hurls down his gauntlet to thee. I am I, Don Quixote, the Lord of La Mancha, my destiny calls and I go.Soever they blow, onward to glory I go. I'm Sancho, yes, I'm Sancho. I'll follow my master till the end. I'll tell all the world proudly. I'm his squire, I'm his friend. Hear me, heathens and wizards and serpents of sin, all your dastardly doings are past. What a hope shall triumph at last. I am I, Don Quixote, the Lord of La Mancha. My destiny calls and I go. And though I winds of fortune will carry me onward, oh, whithersoever they blow. Whithersoever they blow. 就是我，唐吉诃德，慢车的领主，命运高呼，我便启程，夜风吹好，送我上路，不管目的是何处，不管目的是何处，我终将迈上康庄的荣耀。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北京时间14:04:06，我在这里，我是古月。从苏珊·伯耶尔到 Russell Wilson。而在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百老汇的音乐剧《梦幻骑士》一开始的唱段。周四的节目以后就是在古典有流行的星光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为你上演着一幕幕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如果说周三是在电影当中的影像，那么周四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感受到音乐、歌者、演出者和音乐本身的魅力。 Follow my master till the end. I'll tell all the world proudly. I'm his squire. I'm his friend. Hear me, heathens and wizards and serpents of sin. All your dastardly doings are past.What a holy endeavor is now to begin, and virtue shall triumph at last. I am I, Don Quixote, the Lord of La Mancha. My destiny calls and I go. And though I winds of fortune will carry me onward, oh, whithersoever they blow.Whithersoever they blow, onward to glory we go. 古典也流行。听到这个，我也想到本周的系列，就是我们是那个骑士，我们是那个黄沙万里的骑士。我们在这些音乐当中有不同。像昨天我们是城市里的独行侠，而今天我们是那个守着自己盔甲的唐吉诃德。说到唐吉诃德，其实在前两天，其实我要 Q 一下小香丁香，一直对这首作品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今天在古典流行的这个舞台上，我想带给你这样的旋律。 流行。 记住今天这首曲子第一次出现的时间，中文的译名它是追梦无悔。在今天古典流行它第一次出现，记住是安德烈里约乐队，而这首作品是一首歌，就选自1965年的百老汇音乐剧《梦幻骑士》中最受欢迎的歌曲。后来在1972年彼得·奥图尔主演的同名电影也出现过这首歌。麦哲伦作曲，周·达什作词，唐吉诃德守着他的盔甲演唱，他回应了剧中有人问他追随追求是什么意思的问题。歌曲在这部音乐剧中被唱了三次，最后由地牢的囚犯们表演。你今天在听古典流行的时候注意一下，这首歌在古典流行里出现几次。旋律，我不禁回想歌中唱到的，我们其实也是歌中的那个追梦人。昨天电影音乐时间里，我们是城市里的独行侠，今天我们是那个守着自己盔甲的唐吉诃德，傻傻的却拥有自己的梦想。这样说，去做那不可能的梦想，去和他那大不败的敌人战斗，奔向那勇者都不敢前去的地方，去修正那无法改正的错误。在你的双臂都已经疲惫的时候，继续努力，伸手去探取那遥不可及的星星，这就是我的理想，去追寻那颗星星。回到音乐剧中，让我们和唐吉诃德一起去征战。 演唱者的歌者就是尔当扎，而在这个段里呢，其实尔当扎刚刚出现在这部音乐剧当中，他的出场而且他的演唱一点一点从这剧情的铺垫，你听到后面的时候会发现他的唱腔不一样了，他不是在那么粗犷和粗粝了，他的人变得细腻了很多，他成为了唐吉诃德心中的那个他，或者说他想要成为他需要的那个梦幻中的他。 I come to a dance for love. One pair of arms is like another. I don't know why or who's to blame. I'll go. 很喜欢一开始的一群男生的合唱，那其实他们在唱什么呢？他们说上菜上菜啊，刚子，其实是这样一个方式和音乐的感觉。这里听到的也都是现场实况的录音，这是当时2002年的百老汇版的《唐吉诃德》。而在今天，在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下半时段的部分，我们也把这部剧、这部音乐剧，我想呈现给你，让我们都成为那个追梦的人。在这部音乐剧当中有很多好听的唱段，比如说这只小小鸟。 Do you sing for me? Do you bring me word of one I know? Little bird, I love her so. Little bird, I have.Little bird, beneath this tree, this cinnamon tree, we learned to love, we learned to cry, for here we met, and here we kissed, and here one cold and moonless night.We said goodbye. Little bird, oh, have pity on me. Bring her back to me now. Beneath the cinnamon tree. I have waited too long without a song. Little bird, please fly, please go. Little bird, and tell her so. Little bird. 歌词这样唱道：小鸟，飞飞飞啊，飞向思念的他，带他到我的身边，这棵相思树下，我已望断天涯，满心牵挂。小鸟飞飞飞，飞去远方，诉我衷肠，快飞。中文的译法译版本很好，译者是成河。Little bird, I love her so. Little bird, I have to. 这当时其实也是唐吉诃德走到一个西班牙的旅店，然后呢，唱起了西班牙旅店的这种民谣的感觉。而下面这一段呢，则是关于他想追寻的那个梦想和梦中的女孩。 There is either the wisest madman or the maddest wise man in the world. He is mad. Well, in any case, we have failed. Not necessarily. We know the sickness. Now to find the cure. The cure. May it be not worse than the disease. To each his Dulcinea that he alone can name. To each a secret hiding place where he can find the haunting face to light his secret flame. For with his Dulcinea beside him so to stand, a man can do quite anything, outfly the bird upon the wing, hold moonlight in his hand. Yet if you build your life on dreams, it's prudent to recall a man with moonlight in his hand has nothing there at all. There is no Dulcinea, made of flame and air. And yet how lovely life would seem if every man could weave a dream to keep him from despair. To each his Dulcinea. 只要你记得，美梦终究是梦，乘再多的月光在掌中，也只是一场空。心中的杜里希尔雅只是幻影虚空，但若人人都能知梦，也能够安度狂风暴雨，在绝望中从容。这首歌承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主题。 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to bear with unbearable sorrow, to run where the brave dare not go, to right the unrightable wrong, to love pure and chaste from afar, to try when your arms are too weary,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This is my quest, to follow that star. No matter how hopeless, no matter how far, to fight for the rights without question or pause, to be willing to march into hell on a heavenly cause. And I know if I'll only be true to this glorious quest, that my heart will lie peaceful and calm when I'm laid to my rest. And the world will be better for this, that one man scorned and covered with scars still strove. 上半时段的音进度条不允许我们再往下听了，下半时段继续吧。这首主题再次唱响是在这个时刻。 This is my quest, 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继续，这里是古典流行，这里我们分享的是百老汇音乐剧《梦幻骑士》当中的那首主题歌 The Impossible Dream。 现在我们看到的舞台上的这部音乐剧《梦幻骑士》，虽然沿用了塞万提斯原著小说《堂吉诃德》的元素，但大部分情节呢则改编自有的说是1959年，有的说是1965年的电视舞台剧《我堂吉诃德》。说到这部剧，讲述的是在16世纪末，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因为向一座修道院征税而被宗教法庭逮捕入狱。狱中的囚犯们要抢夺塞万提斯的手稿，为了保全他，塞万提斯带着仆人和囚犯们排演了这样一出戏剧。囚乡绅阿隆索·奎哈因为阅读太多的骑士小说而发了疯，决心当一名游侠骑士，披挂出征，打抱不平。他称自己是拉曼查骑士堂吉诃德，他带着仆人桑丘踏上了征程。冒险路上，他把脸盆认作金盔，把村妇换成公主，执着地追寻自己理想中的世界，经历着有笑有泪的旅程。戏剧排演过半，在牢房中响起了宗教法官不祥的脚步声，塞万提斯能否保全手稿和生命呢？剧中的堂吉诃德又将何去何从？在今天的古典流行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这部精彩的音乐剧。 Still strove with his last ounce of courage 传最广泛的唱段。而这首歌其实被很多很多的知名的歌手，还有包括剧院剧团，以多种音乐风格翻唱并且录制成唱片，包括艾瑞斯猫王，包括弗兰克西纳区，包括雪儿，包括珍妮弗哈丁森等等，还有包括像多明哥 这样横跨着爵士摇滚、流行、古典多个领域，传唱了半个多世纪这首经典的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部音乐剧当中的尾声的部分，我们跳过那些过程，我们来听听尾声的部分，让我们沉浸在戏剧音乐和戏剧带来的魅力当中。 Now then, what is it you want? 这是在最后的时刻了，唐吉诃德问阿当扎，你是谁？为什么来到这里？ I am sorry, I do not recall anyone of that name. 这时候唐吉诃德已经 Please, my lord. 感觉失忆了。 Why do you say my lord? I am not a lord. You are my lord, Don Quixote. 你是我的主人，唐吉诃德呀。 Don Quixote? 你还记得你曾经的那些誓言吗？请你再想想。 You must forgive me. I have been ill. I am confused by shadows. It is possible I knew you once, but I do not remember. Please try to remember. Is it so important? Everything. My whole life. You spoke to me, and everything was different. I spoke to you. 你来想想你过去你那些誓言。 By another name. Do Sinia. Do Sinia. Once you found a girl and called her. 在他心中总有个隐秘的角落藏着他的倩影，只有多尔西内亚紧随在他身侧，他也变得无可阻挡。阿刚扎希望唐吉诃德记起那个他，还有唐吉诃德的理想，这是他生命的最后。 Then perhaps it was not a dream. You spoke of a dream, and about the quest. Quest? How you must fight, and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you win or lose, if only you follow the quest. The words. Tell me the words. 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But they're your own words.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Don't you remember? To bear with unbearable sorrow. You must remember to run where the brave dare not go. To right the unrightable wrong. Yes. To love.Pure and chaste from afar. Yes. To try when your arms are too weary.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Oh, thank you, my lord. lord! But this is not seemly, my lady! On thy knees to me! My lord, you are not well! Not well? What is sickness to the body of a knight-errant? What matter wounds? For each time he falls, he shall rise again, and woe to the wicked! Sancho! Hear your grace! My armor! My sword! More misadventures! Adventures, old friend! Oh, the trumpets of glory now call me to ride. Yes, the trumpets are calling to me. And wherever I ride, ever staunch at my side, my squire and my lady shall be. I am I, Don Quixote, the Lord of La Mancha. Our destiny calls and we go. Fortune will carry us onward, for whithersoever. My lord, master, whithersoever they blow, onward to glory. I go. 只希望唐吉诃德记起来他的那个誓言，那个誓言就是去做那不可能的梦想，去和那打不败的敌人战斗，承受那无法承受的哀愁，奔向那勇者都不敢前去的远方，去修整那无法修正的错误。在你的双臂都已经疲惫的时候，继续努力，伸手去探取那遥不可及的星星。那是唐吉诃德的理想，去追寻那颗星星，不管希望多么渺茫，不管路途多么遥远。而那个誓言就是刚才的那首歌 The Impossible Dream。 I did not know him. But Don Quixote is not dead. Believe, Sancho. Believe. How told you? My name is Dulcinea. Domine. Of the Inquisition, by reason of certain offenses committed against His Majesty's Most Catholic Church, the following is summoned to give answer. Don Miguel de Cervantes. 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To run where the brave dead 刚才我为你跳进了在这部剧当中我认为很精彩的唱段，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而在接下来也给你带来几个不同版本的《追梦无悔》。接下来这个版本来自于有迪我美声绅士组合的现场演唱。 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刚刚呢我们听了唐吉诃德当中的一些唱段，尤其是那一首追梦无悔，而其实也提到了像唐吉诃德这样的音乐也是和西班牙有关的，即使他的作曲呢其实是百老汇的音乐家，但是他的音乐也都是顺着西班牙的音乐脉络。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法雅的三角帽的第二部的终曲，让我们感受着这西班牙风情，追梦无悔。 法雅三角帽，这个版本来自于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管弦乐团。节目呢就想毅然到底了，但是终要回归到那个梦，所以最后我们再次聆听这个安静的版本。他不是最智慧的疯子，就是最疯狂的智者，致堂吉诃德。也愿每个堂吉诃德都能找到他心中的多尔西尼亚。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流行到这里，国乐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见。 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哟，李红，你怎么又弄这么多罐头啊？ 哎， 这一大堆， 实惠啊，抢实惠， 怎么实惠啊？这个， 你看啊，我这整个的这么一箱，是48罐的带鱼罐头， 我看不老少。 您猜多少钱？ 多少钱？ 299，不到300块钱。 那还真、就是、真不贵， 这 一 罐 就5块来钱， 5-6块钱。您看，哎，这48罐的组合，我之前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可没怎么见过。 是啊， 所以说他一出这组合，我就赶紧下单了。 嗯， 那您看这一个罐头，这量还不错， 是 2.1罐， 量是够了。但是这个东西怎么样啊？您别老图便宜啊！ 我刚才尝了尝， 还行， 真不错。 嗯， 您知道什么吗？第一，它里边没什么腥味儿。我吃这海鱼特别忌讳这腥味儿。第二什么呢？它里边没什么油啊，全是汤汁儿。还有什么呢？它这个带鱼，您看啊，它这外包装上写着，它产自山东，原料是来自于山东。什么意思呢？它用的是咱们胶东湾的国产带鱼。 哦， 您看这里边这个肉，还全是这个中段， 掐头去尾的，一块一块的，还行， 没有什么边角料。您尝尝，这个没有什么特咸的那种感觉。 哟，我尝尝， 嗯， 还真行， 是吧？ 甭说尝，就闻一下都香， 闻一下都香，而且它还稍微带点甜口。 对对对， 哎， 鲜嘛， 而且对于我这样的懒人特别友好。为什么呢？它不用竖刺儿，它里边呢全是这个香酥的这个骨头了， 嚼不嚼不就吃， 嚼不嚼不就吃了。而且呢，您看我这拿这罐头给我们家孩子，或者说给这个家里边老人吃什么的，你不用担心啊， 因为什么呢？不用怕这个刺儿卡着嗓子， 嗯， 特别安全。 对， 更何况今天这个价格299，我真觉得 合适， 便宜。 嗯，你看你都觉得这么好，咱们给大家推荐推荐，挺好哈。 嗯， 其实需要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订他点儿， 对， 挺好。 400-055-5151，400-055-5151，这个组合是48罐、 嗯、 一箱，然后呢给你包邮送到家。 嗯， 包邮送到家呢，你验货之后再付款，付现金就行 啊。 这个48罐呢，每罐是1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50%， 嗯， 所以说整个这量还挺大的， 还行。所以咱们再说说电话，让大家记住、 嗯、 啊， 400-055-5151，400-055-5151。 嗯， 而且啊，我拿回家以后，我们家邻居就问我了，说我们家冰箱没地儿， 嗯 啊，这冰箱小， 这么多你往哪儿搁呀？ 我就搁地下 啊，就搁地下， 就搁地下， 就别直晒就行， 别直晒就行、嗯，就常温就能保存。为什么呢？它里边这罐头是真空的 哦， 你不用担心它里边坏了什么的。这个能保存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放在家且吃呢，而且不用放在冰箱里边。 嗯、 您说，身边像我这样懒的，或者说像这个，有一些家里边老人啊，老两口，或者说老人自己独居的什么的，不想做饭，拿出一罐，随时就能吃。 嗯、 而且您像我这有一哥们儿，平常在路上跑猪都，一天跑10来个小时，好，在外边买饭嫌贵，说就拿这个，就拿这罐头，每天就放手口里边带2罐，然后去路边买点馒头，买点这个烙饼，啪 一 卷 得了， 就完了。 而且这打开以后还真香啊，做的盆盆香啊，真好。 嗯， 嗯，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它里边没有什么添加剂啊什么的哈。 对， 我看就是带鱼啊、水啊、油啊、糖啊、酱油啊、盐啊、佐料等等的，挺好。 就是它这个配料还是挺单纯的， 挺单。 这个确实它做的呢，我估计就是这个原材料新鲜， 对对， 所以它 没必要掩盖什么 啊、不用那么多的料去遮这个味儿。 对， 嗯，今天呢，这个带鱼罐头299，48罐， 嗯， 平常老人吃啊，或者说像我这样懒人吃啊，2两的这个量还是挺不错的 啊。因为这下半年各种的节能价值也挺多的， 嗯， 有时候咱们这个工作忙什么的，不愿意做饭了，来、 嗯、 家里备点过日子嘛， 嗯、 是吧、 嗯？而且这个鱼肉，您别说，还不像之前咱们印象当中那个带鱼就是特油、 嗯、 或者说那个吃有点柴边角料什么的，这还全是整块的、 嗯嗯、 而且您看拿这个筷子夹起来全是一块一块的， 对对对， 特别整， 这肉还挺有弹性的啊、 嗯、 不是那种干瘪瘪的，不是、嗯、 对，因为什么呢，它里边没放什么过多的这个料， 对， 而且它确实里边这骨头都碎了，不怕卡刺儿。 嗯，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得订它2组去、 嗯、 啊，这48罐这个才299、 嗯、 啊，这一大堆我得订去。这电话是 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市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 微 碳源。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蔚蓝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有吸引。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有吸引。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杨洋，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优秀歌曲推荐，出发吧春天。 出发吧春天，词作者王平九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 大家好，我是王平九。 出发吧春天 心之洋溢，然后呢，就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春天，是勇敢去出发的概念。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表达。